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志强。今天是2021年12月16号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表示，本轮疫情仍然属于中医疫病范畴。 浙江通报宁波、绍兴、杭州三地新增确诊病例50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地铁昌平线一号线八通线升屏障加装工程今天完工，恢复原有运营模式。 天津，全球首个零碳码头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在天津港成功并网。 另外，河北方面，沧州、衡水两地启用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已经在河北11地市实现了全覆盖。 国内其他方面，国家发改委表示，总体看我国物价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际电讯，世卫组织官员称，新冠肺炎疫情有望在明年结束。 美国龙卷风灾害已导致肯塔基州71人死亡。 文体资讯，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召开新闻吹风会，聚焦赛事筹备的多个方面。 天津两台新年音乐会将在岁末年初奏响。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先来关注疫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例行发布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副组长张忠德介绍，针对德尔塔变异毒株引起的本轮疫情，专家组经过研判后认为，本轮疫情仍属于中医疫病范畴。对于国内出现境外输入的奥密克戎病例，还是要抓住疾病的核心病机症候演变规律，根据中医几千年的疫病理论，结合发病季节、地域、人的体质特点进行辨证论治。 会上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目前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当中，除了个别特殊情况人员之外，均普遍应用了中医药。中医药治疗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1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8例，本土病例69例，浙江56例，其中绍兴市48例，宁波市5例，杭州市3例，广东6例，均在东莞市，陕西4例，均在西安市，内蒙古2例，均在呼伦贝尔市，安徽1例，在宿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再来关注浙江省。浙江省今天下午召开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自12月15号下午4点到今天下午4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例，其中宁波2例，绍兴45例，杭州3例，无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据陕西卫健委今天8点到14点，陕西省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例，西安2例，延安1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西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已被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具体活动轨迹由西安市、延安市发布。 今天下午3点半，东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东莞1213疫情第3场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2月13号以来，东莞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其中昨天新闻发布会通报的在大朗镇第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当中发现的1例异常，复采复检结果为阳性，经定点收治医院诊断为确诊病例。同时在密切接触者当中发现了3例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定点收治医院诊断为确诊病例。经广东省疾控中心2代、3代基因测序，昨天公布的病例病毒测序结果和之前病例高度同源，均属于德尔塔变异株，提示为同一传播链。 自2021年今天起，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长富社区碧桂园首座3栋、大井头社区宜安路63号、宜安时尚公寓等8个地区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全国现有高风险地区12个，中风险地区67个。 据黑龙江讷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的消息，鉴于讷河市当前疫情的防控形势，讷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定于从明天早上7点开始开展第7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15号发布消息，为了方便考生顺利参加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因风控政策滞留黑龙江，需在省外参加考试的考生，经审核同意后，可在黑龙江省借考；因风控政策滞留外省的黑龙江省考生，需同时联系考点和滞留地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因风控政策滞留黑龙江省中高风险地区的考生，需第一时间与考点联系，联系时间为12月17号的12点前。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轮冷空气的到来，今天北京市北风加大，阵风将会达到7级左右。目前北京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北风劲吹，风寒效应非常明显。 预报显示，明天将是这轮冷空气降温幅度最为明显的一天。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0摄氏度，体感非常寒冷。气象专家提醒公众要注意防风防寒，谨防感冒，外出请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此外，风干物燥，公众需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谨防煤气中毒。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将会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其他地区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而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北到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针对大风天气，北京东城区城管执法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动执法力量，加大对涉及辖区施工工地、户外广告、灯箱牌匾、道路遗洒、露天焚烧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消除安全隐患和各类污染源，保障城市环境安全有序。 执法部门同时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大风天气外出时务必要注意出行安全，与户外的广告牌匾灯箱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发现有安全隐患类问题存在，及时拨打12345热线。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地铁昌平线1号线、8通线升屏障加装工程已在今天凌晨完工。加装升屏障后，将有效降低地铁噪音。受施工影响的部分区段运营时间的昌平线1号线、8通线，从今天首班车起恢复原有运营模式。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昨天晚上11点半，地铁昌平线沙河站正在进行最后的升屏障施工。昌平线1号线、8通线加装升屏障项目是北京地铁公司承办的噪声治理重点工程，给周边小区居民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北京地铁工程管理公司第一项目部副经理陆瑶介绍， 加装升屏障项目包括通州北园、致果园、天人名苑小区、 一号线梨园里及昌平县顺山路八号线一区等四个项目的噪音治理工作，其中八东线加装生命障施工长度为1044米，昌平县加装生命障长度为609米。 地铁一号线八通线昌平线安装的是全封闭式生命障，能起到较好的隔音效果。北京地铁公司采用超常规的措施，历时2个月完成了生命障项目的主体结构，大大缩短了原有7到8个月的计划工期。陆瑶说， 打破了传统的单品弧形梁安装，改为双品弧形梁同步浇装，利用白天时间进行双品弧形梁拼装，提前完成了钢结构主体安装，通过施工操作人员的重新分组，合理优化施工流程等措施，同步完成了吸音板、隔声窗及计算参置板安装工作。 今天凌晨，地铁昌平线一号线八通线生平障加装工程全都完成。施工期间提前结束运营的部分区段，从今天首班车起恢复原有运营模式。昌平县南邵站区副站长王鹏说， 昌平县一号线八通线恢复原有运营模式，同时12月17日起，每周五周六一号线八通线恢复运营时间延长措施。 北京顺义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召开，明年顺义区将会力争实现京密高速二期开工，启动实施环卫、出租车等领域的自动驾驶示范应用。 2022年，顺义区将推动通淮路、木孙路等工程完工，河东地区新建修缮道路44公里，力争实现京密高速二期开工、R 线一期出库，并且优先实施。首都机场捷运线纳入全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 在汽车领域，明年顺义区将会助力北京奔驰、北京现代投放更多的竞品车型，确保理想汽车完成设备安装，同时启动实施环卫、出租车等领域的自动驾驶示范应用。 在航空领域，支持中外航空公司在首都机场新增不少于2条货运航线，确保明年6月天竺宗宝区二期维网申请验收。另外，明年顺义将完成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在公共区域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接入口200处以上。园林绿化方面，实施平原造林1.4万亩，实现温榆河公寓公园顺义一期5月1号开园，二期年底前开工。 今天，记者从北京丰台区两会了解到，2022年丰台区人防办计划利用新建人防工程，向社会提供1000个车位，致力解决百姓停车难的问题。今年，丰台区新增超过了2400个人防停车位，完成2021年全年计划任务的160%。目前，丰台区共建设完成人防车位超过了10万个。 明年丰台区人防办计划利用新建人防工程，向社会提供1000个车位，积极督促开发商办理人防工程使用证，主动深入社区协调街道、社区、物业、业委会了解业主需求，指导电动车充电桩安装。另外，丰台区人防办将对全区范围内的人防工程进行统一摸排，最大限度地增加平时功能为汽车库的人防审批，通过精简申请材料等政策，使审批流程更加的快捷高效。 我们再来关注西城区，记者从北京西城区两会新闻中心今天下午举行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明年西城区将会多措并举，继续扩增学位，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000多个。针对幼儿数量变化，统筹存量，精准扩增学前学位，不断提高学前教育普惠率，同时继续深入推进双减工作，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整合首都和区域各类资源，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大力推进校内减负，提质增效。 另外，努力破解小胖墩儿、小眼镜儿、小豆芽儿、小焦虑的问题，切实保证孩子每天1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质量，提高在校体育锻炼的时效性，科学使用学生健康测试结果。每年区教委将向各校通报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结果，将测试结果纳入各学校和学校主要领导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西城区正式启动学生近视防控与肥胖学生干预工程和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工作，对学生肥胖、视力不良、力量、耐力等相关数据进行预警和有针对性的干预。 据了解，今年西城区积极落实双减政策，校外培训规范治理不断深入，无证机构已经动态清零，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取得了显著成效。 学校课后服务和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实现了100%全覆盖。西城区推行点餐到校、丰富课后服务内容的做法，被教育部列为了十大经验之一，向全国推广。另外，今年西城区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学位供给，新增学前教育学位2000个，义务教育学位13000个。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人力资源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的通知，优化调整三地协同标准等级评定流程。三地协同标准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了等级划分，由低到高分为5个等级。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或备案报告满1年以上，即可结合实际申请相应的等级。 通知当中还鼓励各区出台激励政策措施，将人力资源服务业纳入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登记指导目录，有条件的区可以实行专项财政资金奖励，在政府购买及进驻产业园等方面给予有等级的机构优先，激发辖区内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等级评定工作的积极性，促进辖区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正在顺利推进。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在现有2家定点医疗机构试点的基础上，明年年底前，北京市每个区至少有2家定点医疗机构纳入试点。 北京市首批进行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的医疗机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可为异地参保人员来北京就医提供门诊的慢特病直接结算服务。其中阜外医院已经开通的病种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肾透析和心脏移植抗非抗排异治疗。中国医科院的肿瘤医院目前已开通的病种为高血压、糖尿病和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昨天，全球首个零碳码头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在天津港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正式并网，这标志着天津港向零碳港口目标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将为港口行业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天津方案。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昨天上午，随着天津港北疆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北侧的两台风机叶片缓缓启动，全球首个零碳码头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开始并网发电。据统计，天津港所处的渤海湾每年有效风力发电时间能达到300天以上，因此中原海运根据天津港的地形特点投资建设了绿色能源系统。天津中原海运金风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龚树伟介绍说， 这两台风机呢是2台4.5兆瓦的风机，它每年的发电呢大概是2300万度电，我们现在这个码头每天的用电大概是5到6万度电，这样呢一年不到2000万度电，这两台风机的发电就可以完全满足我们整个码头的使用。 风机发电并网后，配合码头上多处总装机容量为1.43兆瓦的光伏发电，将实现整个码头的绿色电力驱动。与系统同时投入使用的还有一套绿色能源管控平台，智能监测绿色电发电多少、用电多少，未来将满足码头全年300万标箱的作业需求。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这套绿色能源系统建设在码头绿化带上，高效利用场地空间，系统预计全年能够节约标煤约734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万吨。未来不仅能够实现码头发电自给自足，还提前布局了余电上网等创新模式。接下来，天津港集团将按照先建零碳码头，再建零碳港区，最后建成零碳港口的计划，将这种零碳智能的作业模式复制推广到整个天津港。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为了保护天津市渝桥水库水产资源和水域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天津市蓟州区政府决定，渝桥水库自今天零时开始到2022年的2月28号24时禁渔。据了解，禁渔期内禁止在渝桥水库从事任何形式的捕捞活动。库区渔民务于2021年12月15号之前将船只清理上岸，网具清理出水库的封闭区。 休渔期间，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公安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加大力度，严厉打击违法捕捞行为， 凡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从今天开始，河北省沧州、衡水两地正式启用了电子驾驶证，加上12月10号以来启用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以及更早前启用推广电子驾驶证的河北省内其他各市，意味着电子驾驶证已经在河北11地市实现了全覆盖。 据介绍，电子驾驶证式样全国统一，通过全国交管12123 APP 发放，动态显示驾驶证准驾车型变化、交通违法记分等状态，采用专用加密防伪技术，有效防止篡改、伪造，以保证电子驾驶证的真实唯一、安全可靠，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据了解，今年6月1号开始，公安部交管局率先在天津、成都、苏州三个城市试点机动车驾驶证的电子化。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扩大的原则，电子驾驶证目前已经覆盖了200多个城市，力争今年年底之前全国全面推广。 今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果，包括建立12368热线回拨机制，深化落实公单回访机制，在超大型社区深化夜间法庭试点，推进全域人身损害赔偿、同城同价等9项举措100%落地见效。 据通报，截止到11月底，北京市法院通过建立12368热线回拨机制，成功回拨未接通来电48560个，含回拨的接通率为 98.4%， 让联系法官更容易。 夜间法庭处理相邻关系、婚姻家庭、房屋租赁纠纷等各类案件2000多件，90%以上案件通过云庭审模式进行，为解决因职住房分离导致的诉讼难题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路径，让特需人群诉讼更加的便捷。 此外，如今对于侵权事实清楚的案件，当事人就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无需再举证，法院进一步统一了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真正实现了同案同命、同城同价。目前已经惠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百余人，当事人共计获赔数额达到了6000多万元。 近日，北京东城前门地区成立首支消防志愿服务队，服务队由60多名成员组成，他们都是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消防工作的志愿者团体，来自各行各业，既有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有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和普通的居民，还有快递小哥等企业员工。 今天早晨，有市民反映北京东五环一加油站旁摩托车展厅起火。据朝阳消防刚刚通报，今天早上的7:48，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北京朝阳区大黄庄路甲三号北京路德公司发生火情。8:35，现场的火已经被扑灭，过火面积90平方米，无人员伤亡被困，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消防救援部门提示，年终岁尾，企业单位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做到人走断电清火源，安全巡查要按时，遇有紧急情况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 15号，一条大熊猫越狱未遂的消息冲上了热搜。北京动物园今天回应了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他们说，正在研究大熊猫运动场的改造方案，一旦确定将会尽快动工。 这只活泼的大熊猫叫蒙兰，是北京动物园奥运馆里的一个调皮的男宝宝。蒙兰2015年7月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生，2017年9月乘飞机抵京，10月16号在北京动物园与游客见面，是北京动物园奥运馆的明星动物。 15号中午11点半左右，蒙兰在运动场玩嗨了，爬进了奥运馆饲养后台缓冲区，缓冲区设置在运动场外，和游客完全隔离。大熊猫如此身轻如燕，饲养员只好斗智斗勇，第一时间采用食物的引诱。蒙兰这个小吃货闻着香味儿，就乖乖地回到了禽兽室后台。出去之后溜达一圈的蒙兰，经过饲养员评估，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又开开心心地在运动场里玩耍了起来。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滚筒式洗衣机比较试验报告，抽检同时显示，格力、三星、创维、格兰仕、康佳以及奥科玛这六个品牌都有一款产品在洗净比指标评分中仅获得了3颗星，其中格力该款产品售价更是达到了4229元， 而松下、小天鹅、卡萨帝、美的、海尔这五个品牌的滚筒式洗衣机都有产品洗净比达到了5颗星的高分值。 试验结果还同时显示，滚筒式洗衣机的除菌效果较好，其中37台具有除菌功能的产品除菌率均达到了99%，34台产品除菌率达到了99.9%。除菌率越大，对于洗涤织物上的细菌的去除效果就越好。同时，滚筒式的洗衣机除螨效果也较好，27台具有除螨程序的样机，除螨率均能达到100%。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今天召开12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表示，总体看我国物价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孟伟说，今年以来受疫情反复、宽松政策、供给瓶颈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球物价水平明显上行，许多经济体 CPI、PPI 升至多年高位，甚至创历史新高。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物价走势客观上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前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动了我国 PPI 一度快速上行，但总体上看，我国物价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 再来关注一条突发事件，记者从山西省孝义市12月15日非法盗采煤炭资源案件引发透水致人员被困抢险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经初步核查，透水致井下22人被困。目前现场已经按照抢险救援的方案全力开展了救援工作，第一台水泵已经开始抽水。公安机关已经控制了6名涉案人员，正在全力追捕其他的涉案人员。昨晚11点左右，山西省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发生了一起非法盗采煤炭资源的案件，引发透水致人员被困。 全国首个中小企业数字化立信平台今天正式亮相，这个平台由蚂蚁集团旗下的芝麻信用推出，超过400万家中小企业成为平台的首批入驻者。在这个平台上，小企业主们可以一站式查看企业在工商、司法等方面的公开信息，还可以进一步填充有价值的企业信息，完成对自身的信息管理、信用管理。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华能集团大连庄河海上风电场风机安装今天全部完成了，标志着目前北方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主体工程完工，即将并网发电。 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并网调试阶段，整体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约9.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96万户家庭年用电需求。与同等规模的火电厂相比，每年可以节约标煤30万吨，减少污染物排放66万吨。 从今天开始，广州和深圳两地的市民可以用一个 APP 跨城刷码乘坐地铁了。粤港澳大湾区两大中心城市实现了地铁乘车码互联互通。使用广州地铁 APP 进入到深圳地铁站时，只需要在 APP 上切换到深圳地铁乘车页即可，免去了之前需要下载和更换 APP 的频繁繁琐。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两个中心城市，广深地铁规模及客运量位居国内前列，城市间交往非常紧密。此前广州已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实现了地铁乘车码互联互通，广州地铁公司后续还将继续推动与其他区域地铁二维码互联互通工作，方便公众跨城出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 大声唱冬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国际疫情。欧洲疾控中心目前称，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人数可能在3个月内超过德尔塔。当地时间15号，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发布报告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在欧洲发生了社区传播。根据数据模型的推演，在明年前2个月，欧洲境内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或将会超过德尔塔毒株。 尽管目前的数据显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致病性可能与德尔塔毒株相似或略低，但这种变异株的传染性更强，未来几个月仍将是造成入院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显著增加。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2月15号，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鸣丧钟800次，以悼念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丧生的80万人。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今年年初美国因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大约为35万人，而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死亡人数已经升至了80万。 世界卫生组织14号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以空前的速度传播，或已蔓延至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携带更多的突变。初步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会使新冠疫苗有效性下降，但具有更强的传播力。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4号告诉媒体记者，已经有7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一毒株可能已经传播到了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谭德赛同时表示说，奥密克戎毒株传播速度在此前所有变异毒株当中前所未见。 联合国报告显示，新冠疫情下亚太地区饥饿人口比去年增加5400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联合发布了一项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亚太地区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日趋严峻。2020年，超过3.75亿人面临饥饿，比2019年增加了近5400万人。 2021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概览认为，2019年亚太地区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水平已经令人担忧，新冠疫情使情况更加糟糕，即便一些起初报告病例不多的国家也受到了防疫限制措施的负面影响，加上民众对于健康的担忧，导致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大幅收缩，粮食供应链中断令形势雪上加霜。 韩国首都首尔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了3000例，韩国计划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韩国疾病管理厅15号通报，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850例，现有重症病例964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首都首尔当天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166例，为疫情爆发以来首次日增确诊超过了3000例。为了遏制疫情，政府打算采取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具体内容将在17号公布。 关于疫情方面，同时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世卫组织官员称，新冠肺炎疫情有希望在明年结束。当地时间15号，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科霍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快速传播，但目前对于该毒株的研究仍在早期阶段。不过他同时也表示，在现有防疫手段能够广泛应用的前提下，如果能够继续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并且减少死亡率，那么新冠肺炎大流行非常有希望在2022年结束。 科霍夫表示， 2022年是我们能够结束新冠大流行的一年，我们现有的防疫工具可以消除严重的疾病谱。克霍甫所说的疾病谱是指在整个疾病构成中按疾病患病率或死亡率的高低而排列的顺序，这一点对了解某个地区或医疗机构疾病种类及其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龙卷风灾害目前已经导致了肯塔基州71人死亡。当地时间12月15号，肯塔基州紧急事务管理局发言人表示，经过复核调整，肯塔基州因为龙卷风灾害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为71人。龙卷风袭击过后，受灾民众的安置问题也成了大家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 在距离梅菲尔德市十几分钟车程的温格小镇上，记者找到了一家安置龙卷风受灾民众的庇护所。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安置了超过100名受灾民众。这间庇护所的面积并不算大，基本已经住满。记者在庇护所看到，疫情环境下，这里几乎没有人佩戴口罩，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保持基本的社交距离。 海地油罐车爆炸事故死亡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了75人，总理宣布全国哀悼3天。当地时间12月13号，海地第二大城市海地角发生了油罐车爆炸事故，目前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75人，并且死亡人数有可能继续上升。事故造成多人受伤，近50所房屋受到了火灾的影响。 据了解，事发时油罐车为避开一辆摩托车而在转向时失控翻倒，随后附近居民不顾司机的警告，冲向油罐车争抢汽油。海地总理亨利在事故发生后宣布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关注日本方面，日本计划将在5年内防卫经费增加到30万亿日元。据日本经济新闻16号报道，日本政府将会在2022年末修改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首次将5年内的防卫经费增加至30万亿日元，比现有计划增加了3万亿日元，目前正在调整当中。现行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覆盖2019年到2023财政年度，确定了这5年日本部队的编制、防卫装备的规模以及相关预算。 台风雷伊即将登陆菲律宾，40000余人提前撤离。菲律宾国家气象局于12月16号上午8点发布预报称，今年第22号台风雷伊预计将于今天中午或下午在菲律宾南部的迪纳加特群岛一带登陆。雷伊目前在持续增强，在登陆前其强度可能会达到峰值，为每小时175到195公里。 雷伊将会给菲律宾南部和中部地区带来恶劣的天气，引发强降雨、强风，并且可能会导致洪水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可能将有3米左右的风暴潮，海浪高度可以达到10米。菲律宾多个省市目前已经升起了3号风讯。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在16号上午8点发布消息称，为了减少雷伊所带来的影响，当地政府已经提前撤离了45000多人，并且禁止所有类型的船只出海。台风雷伊正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行进。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冬奥及体育资讯，先来关注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召开的新闻吹风会。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在首钢办公区举行新闻吹风会，聚焦冬奥村最新的筹办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举办大型活动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在当前疫情形势下，保持环境清洁，妥善处理废弃物，对确保运动员和主办城市居民健康十分重要。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综合处处长、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马博洋说， 闭环的区域内实行垃圾的管控，村内的清废团队统一收集并转运至清废区的暂存点，另由市政部门转运出场馆外。针对冬奥村内住宿、餐饮、清废、引导这4个一线服务的场景，我们也是积极探索一种有温度的防护模式，结合冬奥官方图形色彩和岗位职能，为赛时的服务保障人员设计了轻便、美观、方便穿脱且具有日常防护功能的工作服。

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分为夏奥和冬奥两部分，共展出1000多件档案和文献资料。 首钢滑雪大跳台核心区域所有临时设施近日完成了功能性的验收，包括板房、临时看台、硬质隔离、无障碍等相关设施。这些临时的设施赛时将会服务于运动员、媒体、大家庭等客户群。验收完成也意味着首钢滑雪大跳台竞赛所需全部的基础设施就位，场馆具备赛事的举办条件。 这是冬奥会大跳台项目首次在城市举行，一些设施要求并无参考先例，比如设施团队结合场地实地情况，经过多次力学分析验证，完成了存雪区的设计和建设。疫情背景下，防疫标准也融入临时设施的建设全程，设置了隔离间和软硬隔离设施，让运动员、媒体、大家庭等客户群在舒适的范围内保持安全距离。 记者今天从延庆区了解到，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现在已经正式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批准，成为继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后，北京市第三个被冠以奥林匹克称号的区域，并且将于明年5.1精彩开园，实现与冬奥圆满闭幕无缝链接。 延庆奥林匹克园位于冬奥延庆赛区核心区，范围覆盖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大众雪场两个区域，是北京冬奥会赛前形成的重要遗产成果之一。 未来冬奥延庆赛区也将会成为综合性的滑雪度假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后在保留未来举办国际高水平高山滑雪比赛和满足专业运动员训练的前提之下，将会适度改造为高山滑雪训练基地、滑雪学校等等。大众雪场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回村雪道将会为滑雪爱好者以及青少年冰雪体验都提供场地支持，为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贡献力量。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继续作为比赛场地，用于承接和举办各类高级别相关赛事，同时为国家队提供专业的训练场地，也会面向大众开放。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正在西班牙维尔瓦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16强全部产生，中国队在5个单项当中占据了9席，其中单打仅1人止步于前2轮，双打项目则是损失惨重。 国羽此次共派出了3名男单、4名女单、4对男女、3对女双和3对混双选手参赛，2轮战罢，被视为优势单项的混双已全军覆没。继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爆冷出局，欧轩逸、冯雪颖同样止步次轮后，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下半区角逐中，首次参赛的郭新娃、张舒贤也被丹麦组合克里斯蒂安森和博尔淘汰。 另外，男双和女双方面，身处下半区的10号种子李文书、郑宇横扫了一对泰国组合，与上半区的头号种子陈清晨和贾一凡携手晋级。14号种子首次参赛的刘璇璇、夏雨婷则是无缘16强。另外，男双方面，中国国羽仅剩独苗何继廷和谭强。 相比之下，国羽单打组在本届比赛中更为强势，男单3人扎堆上半区，陆光祖、赵俊鹏均连胜强敌晋级；女单更是4人全数跻身16强。继何冰娇、韩月、张艺曼之后，昨晚新星王芷怡也在个人世锦赛首秀中直落2局顺利通关。 再来关注女篮联赛，昨天北京首钢女篮在 WCBA 第16轮的比赛当中以97-59轻取对手大庆队，拿下了赛季的第7场胜利，暂时以7胜9负排名联赛积分榜的第9位。目前北京首钢队的常规赛只剩下了周6对阵陕西队一战，基本上已经锁定季后赛的席位。 周6对阵的对手陕西队目前仅取得2胜，首钢队获取赛季第8胜难度不大，如果顺利战胜陕西队，再去掉战绩不计入成绩的大体协联队的一场输球，首钢队今年常规赛的战绩将是8胜8负，基本是真实反映了球队的实力。 12月15号，在迎接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50天之际，由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石景山区推出的“云上健步石景山，我们一起向未来”石景山区迎冬奥倒计时50天徒步活动，在石景山冬奥公园成功举办。 本次线上将持续50天的时间，线上共设计了5条虚拟线路，分别为冬奥石景山、生态石景山、创新石景山、文化石景山和健康石景山，将充分展示石景山围绕服务冬奥、借势冬奥、参与冬奥工作主线，着力提升城市的服务保障能力。同时在线上活动中还将开展冬奥会和冰雪运动知识普及活动和最美石景山激情迎冬奥手机摄影随手拍活动。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2021年12月31号、2022年的1月1号，天津大剧院将会连续2天上演2台高水准的新年音乐会，分别为观众奉献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管弦乐的艺术盛宴。新年音乐会的传统起源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奥地利维也纳，最负盛名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每年都吸引着世界观众的目光。与人们印象当中严肃的古典音乐会相比，新年音乐会的曲目和气氛注重庆典主题，一般都会选取人们耳熟能详的欢快曲目。 2021年12月31号，保利天歌民族乐团将在天津歌舞剧院常任指挥孙敬凯的率领下，带来一台2022天津新年民族音乐会，奏响春节序曲、彩云追月等民族管弦乐中的经典之作。由著名指挥家郑健执棒，保利天歌交响乐团、北京首席艺术家男声合唱团演绎的《蓝色多瑙河》大型交响合唱新年音乐会将于2022年1月1号亮相。 12月16号到19号，以“时代弦歌筑梦华章”为主题的2021中国弓弦艺术节，即第二届北京国乐节将会正式拉开帷幕。受到疫情的影响，本届艺术节将会推出5场线上音乐会和专题讲座。 本届艺术节暨国乐节由中国戏曲学院携手北京演艺集团共同主办，宋飞胡琴传承传播中心、北京民族乐团承办。线上展播期间还有幕后特色节目，包括国乐群英会、时代弦歌、双节同辉、国乐下午茶、胡琴制作的传承与发展、国乐梦工厂、逐梦亲爱、筑梦未来等。 近日，向光而行新媒体艺术展览在北京时代美术馆正式开展。展览分为光源、光聚、光演3个单元，邀请11位国内先锋当代的艺术家，通过声音艺术、激光视听装置、光影互动场域、机械装置、摄影以及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探索光与自然、生命、力量、科技以及人类未来之间的多重关系。 艺术家徐歌的参展作品《生花》采用互动的形式，观众将自己的声音传输到作品中，其中每一朵花都能把输入的声音进行转译并发声。艺术家徐子薇的作品《一场灵魂的游走》以光为媒介，演绎变幻莫测、神秘未知的视觉体验，探寻虚拟与现实、时刻与永恒的界限。展览还推出了百年百姓特别专题，通过摄影作品呈现近100年内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和生产生活，打造一场穿梭于百年的时光长廊。展览将持续到2022年2月27号。 12月14号，吴相《行走的壁画》袁小楼作品展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呈现了艺术家自2019年至今创作的吴相系列39件代表作品。 艺术家袁小楼多年来致力于绘画语言的探索与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展览展出了静、幻等女性主题画作，慈悲、莲花童子等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画作，以及武圣、东坡赤壁等历史人物画作，还有西山秋景、江山这类对于自然景观的描绘制作。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志强、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0摄氏度。